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Ru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北京时间的晚上8:06，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大佐啊。这个正常来说呢，我们的节目应该是在我是大佐这句话之后啊，就有另外一个女主持人接我是谁谁谁，但是今天呢，这个主持人只有我一位啊。今天我请到了一位格外漂亮加美丽且也端庄大方的一位小姐姐。如果大家想看到这位小姐姐的风采呢，或者说来看看这姑娘长得到底有没有我说那么好看的话啊，各位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一下左下角有一个视频直播的按钮，然后点击进入之后呢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易直播，在上面搜索活力982啊，进入房间之后呢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网络直播。同时如果您在开车的话啊，这个只想听歌没有空闲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8.2 和 AM927 双频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啊。今天晚上的这个挑战新歌声呢啊，我先介绍一下我旁边这位小姐姐吧，这个话说太多了都给忘了啊。我旁边这位呢，先给各位2-3秒钟去细细观察一下他，然后呢我再来介绍他啊。 不是今天的主题到底是介绍歌还是介绍我？ 连歌带你。 哦，那行，好。 毕竟有一句我编的俗话叫做好歌配，说不下去了，好歌配美人嘛，啊，对吧？啊，这个今天的主题呢， 谢谢啊， 是月份的新歌榜，而今天坐在我旁边这位，跟我一块来推荐今天这个新歌榜的，是一位被新闻耽误的歌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呀，这个宇维啊，这个一直在从事新闻有关方面的工作，但是熟知他的朋友呢，都知道，比如说像我就知道他这个私下里边唱歌简直是一流，而且还被很多这个旁边的有一些已经就是签了公司的一些艺人称赞过，说这哎，绝对就是当今歌坛那个阿林的另外一方面的化身。为什么这么说啊？大家一会儿期待一下。如果要是想听我旁边这位主持人小姐姐唱歌的话呢，各位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啊，关爱青年计划上面来跟我们留言互动啊。这个我看看粉丝的活跃程度，来再考虑让不让你在现场唱歌。 好。希望大家能够给我这个机会啊。 嗯，这神了，给你这个机会，不一般都是自己人别开嗓吗？一般都是这样的话。我光介绍完了，你也简单的介绍介绍自己，让我们听众和网友朋友们再重新认识一下你吧。 好，各位九八二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宇维。那今天呢，非常高兴能够来到我们的这个 挑战新歌声， 来当这个嘉宾。其实在我人生当中有很多次的直播的经历啦， 吓我一跳， 有很多次的直播经历。其实今天还是稍微有一点紧张，毕竟。啊，我们是正经的青年的广播的一个为青年人而所创造的这样的一个节目，对。 嗯， 那是不是所有上了这个节目的人都可以称之为青年代表？ 嗯， 这话仔细一想有点坑啊， 有点坑， 这可能是个大坑、嗯、但毕竟嘛、嗯、这个北京青年广播主持人外加我们所有的嘉宾团队啊，这个肯定都称得上是北京好青年的代表人物、 哦、 不能说是青年代表、 哦、 嗯嗯，对， 行，没有问题，这个话说的没有毛病， 对，是这样的啊。所以呢刚刚也扯了这么多啊、嗯、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一月份的新歌榜。今天的日子呢是1月26号，离这个2018年一月份结束啊，就仅剩那么几天的时间了。在整个的一月份当中，我发现了一个小问题，基本都是在18号、19号或者是16、17，就那四天当中，出了不少好听的新歌，而且他们的打榜率啊，而且它的量、质量也是特别的高。 嗯， 这个也接下来呢，也就给大家来推荐我们今天的一月份的新歌榜啊。接下来让我们首先来听第一首歌曲，来自于周杰伦的《 等 你 下 课》。 刚刚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周杰伦的一首《等你下课》啊，也是我们今天一月份新歌榜榜单的 第一首 歌曲。哎，没错啊。接下来呢，我先念念我们这网友留言吧啊。这个真的啊，是我要是日常在主持节目的过程当中来给我留言的，基本都是这个 亲朋好友， 亲朋好友占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基本都是这个年龄层面比较大的，或者是说跟我聊一些音乐有关的东西。然后你看今天咱们这留言啊， 不一样了。 哎，对，没错，这美女谁呀？哇塞，这美女谁呀？哇，这啊，画面很美 ， 这聊的是 MV 这音乐。 我以为说是咱俩现在坐在这儿，这个画面很美。 不，那要是这画面的话，美吗？各位觉得？ 其实这个话不知道该怎么说啊。 嗯， 就是听到刚才这个《等你下课》这首歌，我突然想到了一部电影。 什么电影？ 就是之前应该是在上高中时候看的一个电影，叫做不能说的秘密。 不能说的秘密也是杰伦的。 对，杰伦当时在这个影片当中演这个一个穿越到过去的这样的一个男学生嘛。 嗯。 然后配着刚才的这个等你下课呢，哎，我仿佛好像又看到了当年的那个画面一样，他弹着钢琴穿越到了过去。 就是你在听完这首歌的时候想到的画面只是当时电影当中的画面吗？不是，当时就是在上学的时候 小男生等你下课 或者说你在等着哪个小男生下课的场景。 我说实话，我还真没有等着哪个小男生下课， 都是其他人等你。 就是我因为我的好闺蜜是在隔壁班嘛，我们当时高中的时候有四个好闺蜜，一个四班的，一个七班的，一个八班的，一个十班的。我们每天下课，四个人都在不一样的班，每天下课都会就是约着去玩啊，去闹啊， 去上厕所呀， 对啊，一起拉手去上厕所。 这是女生之间特有的一个秘密啊。 对对对， 等你下课这首歌呢，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各位推荐过很多次了啊。为什么今天又把它排到了我们的新歌榜的榜首的位置？我觉得理由大家也应该是都可以了解到的啊。再重新跟大家说一说这首歌的背景吧。等你下课呢，是由周杰伦作词作曲和他的金牌制作人杨瑞代共同演唱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呢是在2018年的1月18号的0点正式上线。如果各位真正的是杰伦歌迷的话，肯定知道1月18号是什么日子。好，你不是。 我不是。 我看到你无知的眼神。 是杰伦的生日吗？ 就当然呀。 哦，好吧，稿件上写了杰伦的生日。 啊，哇，你这个戏演的，我给100分。就是看到你刚那个无知的眼神，我就知道你不是杰伦的粉丝。 对，其实我本人没有特别粉的那样的一个就是偶像。 嗯。 但是我对杰伦的歌还是，哎，非常非常欣赏的，因为他把我们的中国风的一些东西，很纯粹的一些艺术写到他的歌里面，然后传递给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这样。 哎，没错啊。这个话说回来，这首歌不是在杰伦生日当天1月18号0点正式上线，而在它上线15个小时之后，就在各大音乐 APP 上的点击量已经超过了应该是2000多万次的点击量。这应该是在2018年的所有的新歌也好，2017年年尾的一些热歌也好，它应该算是一种比较 打头的了。 对，打头的一个存在。而且他我觉得主打的一直是一种情怀的牌。因为你看啊，等你下课，首先作为一个杰伦的粉丝，不管他出了什么样的歌，你不要那样的眼神这个看着我。 好，你继续，我就静静的看着你。 后面两个字不要说出来啊，这是电台直播。 大家都懂吗？ 对，说到哪儿了你这一下子。 你说， 作为一个杰伦的粉丝，就不管他出什么样的专辑也好，单曲也好，肯定会去听他，然后去想一想杰伦为什么去写这首歌。你就比如说像当时那个告白气球，写给他的小小公举的，对吧？ 这我还真的不知道告白气球是写给小小公举的。 告白气球真的是写给小小公举的。 我就知道给他女儿写的那首歌叫什么来着，就是他女儿随手一弹，然后他就写进去歌里的那个歌。 不要给自己挖坑啊！ 我的天，我还真的不太记得想那个说的是什么了。 对，然后继续说啊，这个不是说到他 他出的每一首歌作为一个粉丝来说肯定会听，就算不是一个纯杰伦的粉丝来说，这个陪伴了我们度过二十或者是二十几年这样的时光的一个歌手，肯定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会占据了不可少的那一部分。另外一方面呢，你看从他的歌名啊，等你下课，这四个字就肯定能表达出我们在上学的时代，就是学生时代那种，作为一个男生，首先我是作为一个男生而言啊，作为一个男生而言， 看来没少等小女孩下课是吧？ 就不差拆台和捧哏的。这个你比如说在学生时代嘛，肯定都会有那种场景，等你放学啊，等你下课，就在这个班级门口，你们两个不是一个班的啊，这个终于可以借着下课十分钟那个机会，这是什么眼神，是没人等过你是怎么着呀？说实话，有没有人等过你？ 还真没有。 大学也算？ 大学大学有吧，大学毕竟一个班的，大家都一起下课。 对，所以嘛，等你下课，这也是一种情怀所在，也唱出了我们当时上学的那段时间的那种过往的经历。然后这首歌呢，我今天还就是之前不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过吗？我今天又深入的了解了一下这首歌。这歌呢是当时17年的时候啊，这个在杰伦忙着那个巡演的时候，他突然之间在庆功会结束的那一刻，脑子里边灵光一现，哎，就想出了整个的旋律。回到酒店里呢，就用吉他把这个歌弹出来了。当时就是一个简单的草稿，然后应该是用了7天的时间，从作词作曲到刚刚大家看到的那段比较唯美的 MV 的画面，整个一套下来七天。就完全呈现给各位亲爱的观众和听众朋友们。 其实有的时候灵感啊，就是一闪而过，就是你如果不及时的把它记下来的话，可能这个灵感就消失了，找不到了。 哎，没错啊，这个毕竟现在杰伦也将近快40岁了，陪伴了我们至少现在应该快27年的时间，我觉得应该是有了吧。 哎呀， 没有没有没有那么大。我的年龄一直是青年广播的一个谜，你知道吗？这个接近快40的杰伦又重新唱回了他18岁当时的那种感觉。而且我还记得当时有一个网友在调侃杰伦说，因为这个等你下课里边有一句歌词写的是，只恨当时没好好学习，没跟你考上同一所大学。这个我相信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啊，肯定都会有这样的想法。为什么当时没好好学习，跟这自己的这个男神或者女神考到同一所学校去？你看清华北大是不是？这为什么没考到一块儿去？然后呢，有一个网友留言特别好玩，他说之前在杰伦的歌里边听到了"为你逃课，为你不上学"， 对， 所以说杰伦，你到底是想让我们怎么样呢？哎，这首《等你下课》啊，也是我们今天一月份新歌榜为各位推荐的第一首歌曲，也是一首灵感，就是刚刚你的话讲灵光一现的那种感觉的一首歌。那接下来的第二首歌曲呢，同样也是类似于这种灵感，就是灵光一现的歌曲，也是来自于一位民谣的歌手啊，来就赵雷的一首《19岁》，一起来听。 是你的地点，揣着多天来的期盼，如果我不能再一次把你遇见，我会日夜期盼。我不是伟岸的正经人，我承认吸引我的是你的脸，在这隐忍的夏天，冰淇淋里面谁愿与孤单为伴？我的心情总是失落，我懂女孩子是矜持的。你的耳机里到底听的是什么？有没有我熟悉的歌？我想发讯你的传单，可是我没有你的照片，只好写出事又勇敢，大厅的里面我们不见不散。 专门转不休，宽街没有另外路口，我在红绿灯下面等了你很久，你是否朝桥道口走，我不是油嘴滑舌的人，可只是九岁的天真，布满皱纹的城市都在因为你而变得越来越青春，我的心情总是失落，我懂女孩子是矜持的，你的耳机里到底听的是什么，有没有我熟悉的歌，我想 我的钱包在你这 儿。你说的是这个吗？ 嗯。 好，你 说。我想发现你的传单，可是我没有你的照片，只好写出是游泳馆大厅的里面，我们不见不散。我想发现你的传单，可是我没有你的照片，我猜在南锣的里面，中西的门前，或许你会再次出现，我猜在南锣的里面，书店的门前，你也等待我的出现，我会在南锣的里面，江湖的门前，握着啤酒等你出现，我猜在十九岁这一天，青春的一半，我与你会注定擦肩。 哎，欢迎回来啊！今天我们的第二首歌曲呢，是来自于赵雷的一首《十九岁》啊，这也算是赵雷的另外一首青春作品了吧？哎，好久没听到赵雷唱青春的歌了。 我印象当中，其实赵雷的很多歌我还都哎听的蛮多的，比如说他的《画》 画 三十岁的女人， 成都， 然后成都，对，然后还有这个前两天的这个歌手张韶涵唱的《阿刁》 啊， 也是非常不错的这几首歌。 对，但是你会发现，整个就是基本上来说吧，唱民谣的里面就是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就是唱社会现实的，就比如说赵雷之前的很多的歌曲，比如说这个三十岁的女人，对吧？另外一种就是唱青春励志的， 对， 回忆青春的这种。那这我真的，我第一次听到《十九岁》这首歌的时候，确实给了我很大的这个冲击力，然后一下子觉得，为什么雷子会唱这种歌曲？十九岁一下子感觉就回到了当年他那种刚刚还没出道，就是弹着吉他啊，在这个小酒馆唱歌时候的景象， 很纯真的那个年代。 对，没错啊。这个因为我们半点的时候呢，会有一小段广告啊，所以呢，我们广告之后呢，再来跟大家继续分享这首来自于赵雷的《十九岁》，各位不要走开哟，一会儿见。 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九八二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 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哎，欢迎回来啊！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 M 九二七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大佐。 大家好，我是雨薇。 哎，对啊，这个先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的方式吧，避免一会儿大家错过了我身边这位可爱的小姐姐啊。我们呢是一个可以看到的广播电台，各位不仅仅可以通过 FM 九十八点二和 M 九二七来双频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啊，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啊，扫描一下它上面的二维码啊，然后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账号，然后点击一下左下角有一个视频直播的按钮，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一直播，在上面搜索活力九八二，进入房间之后呢，也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直播互动啊。为了避免各位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们不认识你，再来跟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 好，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嘉宾，我叫雨薇。这个话不多说，咱聊歌。 哇，这家伙简单哈。先来看看我们的留言平台啊，这个我觉得基本上都是雨薇的粉丝， 是 这之前人脉挺广的哈。这个我看看啊，挑几条念念。说这个于飞鸿一样的眼神，这说的应该是你吧？ 对， 俞飞鸿一样的眼神，俞飞鸿可是我女神呀。 俞飞鸿 啊，不知道吗？俞飞鸿， 我知道是演那个，就是有一个电视剧叫《大丈夫》， 大丈夫， 大丈夫里面就是 那个姐姐的角色。 对对对对对，我知道，我知道。 对，那个她可是一个不老女神的 形象，她很有气质，对。就是可能我的粉丝说我比较有气质。 行了，话筒拉掉，不要再聊了。啊，这个还有看看啊，这个是电台直播，对，没错啊，我们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青年广播，在 一直播上也有， 哎，对，没错，是现在的节目呢是挑战新歌声，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一月份的新歌榜单啊，然后还有说这个大佐雨薇晚上好的啊，各位晚上好啊，接下来继续我们今天的新歌的分享。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来自于赵雷的一首《十九岁》。刚刚也一直在说啊，这个雷子很少其实唱这么小清新的歌曲。为什么说他刺激到了我呢？就一下子没法从他之前那种比较感伤的民谣情怀里边走出来，变成这么小清新，这是给我的第一感觉。你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的第一感觉是什么？ 其实我第一感觉，我觉得这首歌，哎，给我感觉很舒服，听起来很舒服，就是让人感觉很放松，而且会让我不禁的想到前段时间年初的时候，朋友圈刷爆了的每个人都在自曝的十八岁的照片。虽然说是这个歌名是十九岁啊，但是不禁会让人想到这个十八九岁的这个青春， 十八九岁突然一下子 十八九岁青春懵懂的这个时候，对。 对，哎，当时刷十八岁的照片，为什么会在你的朋友圈里边刷出，无意间暴露自己年龄啊？我告诉你， 对啊，就是因为为什么大家要刷十八岁，是因为所有2000年之前出生的这些少男 少 女们， 少男 少 女们 都已经正式成年了。当然，我就是属于这个阶段的人嘛。那么大家都 刚刚成年的你是吧？ 对啊，大家都在刷。 你不才16吗？ 16岁有点过分了。 行，不能把自己年龄说太小了。 对对对， 这个、 永远十八岁就正常。 哎，对，没错啊。这个为什么这首歌名叫做十九岁而不是十八岁呢？因为你看啊，这个基本上一说到青春年少或者是说青春的时候，大家想到的第一个年龄就是十八岁，对吧？但是十八岁呢，是我们刚刚成年的年龄，而十九岁呢，是我们刚刚进入成年之后懵懂期的第一年。所以它叫做十九岁，这是真的。 嗯， 不要笑，这不是我瞎编出来的啊。虽然听起来有点像瞎编的，但它真的是真的啊。 好， 嗯，对，那个没错。你这一个俞飞鸿的眼神，看得我是哑口无言呐。 嗯，作为一个专业的主持人嘛，对吧？ 对， 总不能接不上话，总不能让话掉在地上去吧。 这眼神很重要啊！这个我看到我们的知乎平台上朱婷说他才六岁，说谁 六岁有点多了， 他才六岁，六岁有点多了， 好吧， 接来说歌，十九岁啊，他才十九岁， 我十八岁，什么十九岁， 好好好，十八岁，十八 岁， 嗯，这个我在说完杰伦的那首等你下课的时候说了这么一嘴，说接下来推荐的这位歌手呢，他也是灵光乍现一下子就想出了这个就是十九岁的这首歌，因为这个歌在雷子的粉丝里边应该不算陌生，它的这个旋律是在2015年赵雷的一场演唱会上， 巡演发布会上， 对，巡演发布会上，主持人突然之间说，哎，雷子给我们简单的来一段 freestyle 怎么样？然后赵雷呢就突然拿起了他的这个吉他，就抱着抱琴哼唱了几句歌词，然后还有整个的这个曲调，然后并且说到这首歌呢就是他尚未完成制作的作品，叫做十九岁时候的歌，然后呢一直制作呀，到 MV 的拍摄呀，一直到现在2018年的1月19号发行了这单曲，叫做十九岁。如果大家刚刚有看到这个十九岁 MV 的话呢，你会发现这个 MV 真的是一个挺魔性很带时代感的一个 MV 啊。 对对对，没错。 嗯，这个跟刚刚说到 MV， 里面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到他这个有一个小动作，就是那个女生回来 要钱包 的时候的， 抽回来一下， 不给，这个还从那种不羁里边有一点小俏皮。这首歌呢，在整个的歌曲当中，赵雷通过他的这种声音来慢慢的吟唱自己十九岁时候的故事。他的歌词里边写到哈，你看，我不是油嘴滑舌的人，你可知道十九岁的天真，布满皱纹的城市都在因为你而变得越来越青春，而且还有一句说，我在南锣的里面中戏的门前等待着你出现， 有故事， 这是一个有故事的歌词呀。 嗯， 中戏的门前，我在电台的门前，直播间的门口等待着你出现， 我出现了，我在这儿呢。 哎，这可爱的嘉宾哟。其实啊，这首十九岁呢，跟上一首等你下课的整个描绘的那种时代感都是差不多的，都在我们青葱岁月那段青春年少的感觉嘛。大家 我们正青春啊，我们现在就是青春啊， 嗯， 就是所以 你不是童年嘛。来，继续。 对，我们现在正青春嘛，所以现在就是他很多的歌词都会，哎，有那么几句不经意间的就唱到了自己的心里。其实大家在很多时候在听歌的时候都会发现，哎，你某一句歌词就会 好像在唱我一样， 就是自己， 对， 或者是就是你身边的人发生的一些事情。 对，之前看到过网络上一句挺火的一个评论，说人在矫情的时候唱什么歌都感觉是在唱自己。 嗯， 这真的是，我是感觉深有体会啊，而且我身边的很多朋友也是这样的，就是他们在失恋的时候听那些失恋的歌，呵，这唱的不就是自己吗？为什么自己会被这样，为什么那个女生她是那样的，这就很多情况下都是这样的。 那不知道大佐，你觉得就是最近比较触动你的， 不要互怼啊，我告诉你。 你觉得最近比较触动你的歌的歌词是什么呢？ 比较触动我，歌词呀， 啊，或者说你听哪首歌比较，哎，就是心里突然一紧，有这样的感觉， 心里突然一紧，有这样的感觉。我昨天晚上听了一首《旧时光》。我是什么玩意儿？你的新情人，那个歌名怎么说来着？姚十三唱的。 好了，不要给自己挖坑了，反正就是这样一首歌。旧时光，我是你的新情人，好像是这样的歌词，这个歌名，唱的就是为什么就是跟你在一起之后的发生的那些事儿，就是大体上是这个意思。这是最近比较有触动的一首歌， 好像收到了表白一样，跟你在一起之后。 不是，我说这个是当时的歌词啊，不是跟我在一起之后。哎呀妈呀，这坑越挖越大了，真的是。然后另外一首呢，就是我今天推荐的这首《十九岁》啊，来自于赵雷自己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一首非常非常有那种青春年少感觉的一首歌曲，而且他的 MV 呢拍摄也是非常的好。这首歌呢就先给大家推荐到这儿啊，因为我们还有三首歌曲要来跟大家说。接下来继续来看我们的一月份的新歌榜，下一首歌曲是一部电视剧的片尾曲，来自于小野丽莎的《欢喜》，一起来听。 的话 今天的第三首歌曲来自于小野丽莎的欢喜啊，这也是一部电视剧的片尾曲，来自于恋爱先生。这你知道这部剧是我妈妈推荐给我的，说我最近在看恋爱先生，你有时候你有空的话也可以去看一看啊。 那你看了吗？ 我没有。 阿姨她没有看，她没有看你推荐的剧。 小声点，别让他听到。这个其实这个小野丽莎她的那种独特且迷人的声线，基本上在一张嘴的时候你就会听到，哇，又是她出现了。 就是就像我们国内有一个歌手像王若琳一样，就是很慵懒、而且很性感的那种声音。 嗯，对，没错。这个小野丽莎之前我觉得大家熟知她的那首歌应该是《玫瑰人生》，特别老的一首歌曲。她用中文、英文、日文都翻唱过这首歌曲《玫瑰人生》。 大佐来， 我知道在 两句， 在这个节目里边给主持人挖坑是没有好下场的，我告诉你。真的，毕竟这个节目我是主持人。 好，我们现在掌声有请大佐同学为我们大家哼两句。 Darling, you are my destiny。这是《欢喜》当中的一句我最喜欢的歌词啊，就是亲爱的，你是我的永远，你是我的永恒。其实说到 destiny 不是命运的意思吗？ 命运、永远、永恒差不多一个意思，你去百度百科上翻译一下。 Really? Yeah. 其实说到小野丽莎啊，这个在这儿呢也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歌手。她是出生于巴西的圣保罗，然后是日本的爵士乐的女歌手。她呢这种刚刚我们俩说的那种比较慵懒而且性感的女生的声线，直接一出嗓你就知道，哇，小野丽莎又来唱歌了。而且之前 她的声音很温柔很温和。 对对对对对，就是那种你要说她是那种纯粹的女爵士还不算。 对，因为爵士乐的话其实相对来说更加的放得开一点，更加性感一点。但是小野丽莎和大家不和普通的、这个、 比较舒适， 对，和普通的爵士乐女歌手不一样的点就是她的这个慵懒的一些情绪里面还带着一丝俏皮。 对，因为她出生于巴西的圣保罗嘛。对吧，这个 巴西人民的热情。 对，这个话又圆回来了。她的声音或者说她的整个的歌曲的曲风里面会带着一些拉丁美洲这个民族狂欢的那种节奏，而且采取了比如说像意大利啊、夏威夷啊、法国呀、各个地方的曲风的独到之处，所以你听他的那种说蓝调或者是 blues 或者是说他的这个那叫什么来着，我突然忘了这个词，爵士，对对对。你听他的这种感觉会跟之前的我们听到的爵士乐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会 更 舒服一点， 更加的世界化，更加的高大上。 对，没错，就像有一个网友评论说啊，就像是秋天午后一位长发女子坐在阳光下品尝一杯泡沫咖啡，吃一口巧克力蛋糕，看一眼当月最新的时尚杂志的氛围。 氛围这种感觉就是爱给人很甜，非常甜。但是如果是我来说， 高档贵妇的感觉。 如果是我的话，这个 你怎么着， 喝个咖啡吃个巧克力蛋糕我可能会觉得齁。 所以要不然怎么说人家小野丽莎是可以站到台面上的人。你说你 不是，你这话意思就是我不能站到台面上的。 我没说啊，毕竟你刚刚说的是这个喝咖啡吃巧克力蛋糕会感觉齁。齁是什么意思大家知道吗？吃多了咸的慌啊，就是齁。 也可能是甜的。 别跟他，对对对，吃多了甜的慌，甜齁的啊。 对， 扯得有点远。这首歌呢也是我们今天月份新歌榜的第三首歌曲，来自于小野丽莎的欢喜。同时呢这首歌呢在网络上还有另外一个版本，是这个该剧的男主演靳东。靳东跟小野丽莎，对，他们两个人对唱的一个版本，这个版本我也有听过啊。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也可以去各大音乐 APP 上去搜索一下。靳东的那种低沉的男声配上小野丽莎这种温柔的性感的 女 声，那种冲撞力一般人承受不住。大家可以去， 去了解一下。 对，没错啊，去搜索一下这首叫做《欢喜》的歌。那么接下来呢，这首歌曲是一首国外的歌曲，也是一个比较出名的摇滚乐队，来自于 Maroon 5 的 Wait， 一起来听。 Dirty looks from your mother. Never seen you in a dress that color. No, It's a special occasion. Not invited, but I'm glad I made it. Oh, let me apologize. I'll make up for all those times. Your love, I don't wanna lose. I'm begging you. Wait.Can you come here, please? 'Cause I wanna be with you. Wait, can you turn around? Can you turn around? Just wait. Can we cut this off? Can we put this aside? Just wait. Can you come here, please? 'Cause I wanna be with you. Can we talk for a moment?Got these feelings that I'm tired of holding on. Wasn't trying to get wasted. I needed more than three or four to say this. So let me apologize. I'll make up all those times. Your love, I don't want to lose. I'm begging you. Wait. 大家看了这个视频之后感觉怎么样？反正我是觉得挺齁的。 真的是啊，刚刚大家听到和看到的这段 MV 呢，是来自于这个美国的一个摇滚乐队， 94年成立的摇滚乐队。 对，没错啊，反正他们自己称自己是摇滚乐队。最近是不是摇滚？我觉得他们的粉丝应该能有目共睹他们的一些这个想法和做法啊， 走演艺道路了。 对，那毕竟嘛，这个是靠主唱的颜值以及其他几位乐队成员的乐器的演奏支撑下了整个 Maroon 5的乐队，马老五乐团嘛。嗯。对，我看到网上有好多人来评价这个在2018年新发布的一个 MV， 因为这首 Wait 的歌呢是在17年的8月份当时 Maroon 5推出的一首新的专辑里面的单曲，然后在18年的时候呢 Maroon 5又推出了 Wait 的 Remix 版本然后同时呢又上线了就刚刚大家看到的那段比较齁的这个 MV。 比较齁的 MV。 对，然后就有人评价说啊，这是 Maroon 5继上一次在婚礼现场蹭吃蹭喝之后，开始玩起了自拍路线的 MV 风格。那个在婚礼现场蹭吃蹭喝，那不是 Sugar 吗？ 对 ，Sugar。 对，这个一帮人坐着车，突然出现在婚礼现场。这个、我估计就是咱们的这个乐队主唱、啊、这个当当， 突发奇想， 拿起了手机开始玩自拍，这自拍真好玩，录个 MV 吧。 最省钱的，历史上最省钱的 MV 之一，然后还用上了各种的表情。 对，没错啊，这也是我们今天的第四首歌曲，来自于 Maroon 5的 Wait。 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曲同样啊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它是来自于两个人的合唱，双声和盖的一段合唱啊。这为什么要跟大家推荐这首歌呢？因为你来说。 因为其实这首歌呢是我们的中国惊奇先生首游的主题曲，而且这首歌当中呢，它不仅蕴含了我们中国的一些古风的文化，而且还加入了 rap 这样的快节奏语速的这样的一些文化的冲撞的感觉，给人感觉非常不错。 对，没错，因为双声他作为一个网络歌手来说，他的那种唐风的女声给人的那种感觉一下就像梦回大唐了一样，然后盖的风格呢，那种国风的 rap 配上 那种大气磅礴， 哎，没错，就给人眼前一亮的这种感觉。所以今天一月份新歌榜单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盖和双声的《都市惊奇夜》，一起来听。 在期待这一场执行动梦的历险，可看到你的眼才知道爱